第147集。在那之后，那个少年总来，每次都是这副穿衣打扮，别人看不出来，我可能看出来，这算什么猫耳少年啊？这就是一个天资较好，上辈子又积了大德的猫妖，就是我们送到莫难家里那只。在那个时候他才一个月大，现在也半岁了，一般的猫猫在八个月左右就成年，是一只大猫了，它能化形出来一点也不奇怪。它的耳朵跟尾巴收不回去，想来是修炼的时候过于着急变成人才变成这样，我想应该是因为莫难吧。他在白天的时候跟着莫难一起来上班，莫难九点到，他十点到，点上一个小糕点，身前身后的围着莫难，帮他去打下手，在晚上莫难下班回去之前先回去。就这样过了两个月，莫难这个小笨蛋啊，都没有发现什么端倪。莫难的精神状态比我们刚遇见的时候要好上许多，每天都在乖乖吃饭，按时吃药，路过三楼还会给我们带卤味店的小零食。尤其是在少年来了之后，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乐观积极，每天都笑呵呵的，在以前的时候像一个会吸收周围热量的冰块，现在却像是一个真正的发光体，自己就能不灵不灵的。七月是这里最热的时候，我每天来的时候都会给他们买长生集团产的夹心冰棍，店里也增加了猫爪冰棍等新的冰淇淋。何元君在上个月的时候考完了高考，成绩倒是还不错，报了隔壁城市的大学，不远，偶尔还能够回来看看，但是不能长时间在这里照顾猫咖了。他们决定把猫咖转赠给闪闪亮亮，闪闪亮亮并没有推脱，这两个人在这里住了很久，无父无母，早就把这里当成是家了。巫贤禅跟我这个背后的老板也没有意见，闪闪和亮亮把这里打理得极好，猫猫们跟唯一的小金毛也伺候得胖嘟嘟的。我们的猫咖在本地的团购率是最高的，而且全部都是好评，好多人说来这里能够感觉到温暖与爱，还有一部分人说这个地方的猫好像全部都是自愿来打工的，状态很好，很喜欢人类。何元道给何元君报了旅行团，跟着去玩了。在猫咖里就只剩下我们几个跟那个每天都来的猫耳少年，我忙得脚后跟打屁股蛋子，喂，要不然你也来打工算了，莫难的腿脚不是很方便，多你一个能省好多事儿了。 这个事儿我正想找您说。 猫耳少年叫做饼干，是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，从我们这里走的时候叫做小石，他现在自称自己是饼干了。他左右看了看，神神秘秘地说道， 我修炼出第二根尾巴了。 我看了他一眼，哦，怎么你吸收别人的阳气了？他似乎完全没想到我居然会这样问，愣了一下，脸红地说道， 啊，还没有，我想用我这条尾巴给他换双好腿。 巫贤禅现在发现我在跟小朋友说话，过来从身后抱住了我说道， 啊，许愿是九尾猫的能力，你去去二尾就想实现，你私自修炼成精不来向我报备就已经有些愉悦了，现在还偷偷找上了我老婆，你好大的胆子。 孩子眼皮子浅，让巫贤禅这么一炫，眼眶都红了。 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其实我之前已经修出了两条尾巴了，当时就他用了一条才变成小猫来猫咖的。 饼干就是夹心，夹心就是饼干，他用自己那条尾巴从王民生的手里救下了莫难一次，却没有办法去救莫难第二次。他从那只猫的身体里出来，眼睁睁看着那副皮囊被打死，被当作威胁莫难的工具，被拆得七零八落的埋在了花盆里。他有心但是却无力，现在他好不容易修出了第二条尾巴，却仍然想着为莫难捐一条，换一双能够独立行走的双腿。 这孩子有些惧怕吴贤蝉，但仍然坚定地说道： 猫大人，我能为他做的不及他上辈子为我做的十分之一。 在上辈子的时候，莫难是个书生，在赶考之时遇见了饼干，在那个时候饼干仍是只小猫，被莫难喂了两根鱼竿就傻乎乎地跟着人家走掉了。再后来饼干化作了人形，两人互表自己的心意，在一起了。只可惜回家之后，莫难的母亲难以接受他的儿子竟然是一个断袖，以死相逼，两人断了关系。饼干气不过转身跑了，再也没有回到过墨宅。整整20年过去了，这生性爱玩的猫路过了墨宅，在恍惚之间想起来还有这么一遭，推门而入，在门内只坐着一具枯骨。周围的邻居都说这莫少爷可惜了。饼干这才知道，在他走之后，莫老太太想带着莫难搬家，莫难却坚持要在这儿等着饼干回来，只可惜饼干迟迟不归。再后来，莫老太太带着自己成才的大儿子离开了莫宅，只剩下了莫难一个孤苦伶仃地等着没有新的猫回来。莫家家大业大，老太太又不忍心真的让自己的小儿子饿死，留下了不少的财产。在前几年的时候，被一伙山上的山贼给盯上了，连夜下来将莫宅血洗一空，把莫难的身子挂在门外用来示威。后来官府的人来了，莫难却已经身中数刀，救不活了。莫难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爬回了庭院之内，就那样端端正正的坐在了院子里的凳子上，手中握着一个荷包，在里面放着一些黑白掺杂的柔软的猫毛。饼干是从旁人的口中听说了这事儿，二话没说上山剿匪，被天道追着劈，活生生掉了半条命，重新变回了一只猫，游荡在这世间等着莫难回来。天雷让他元气大伤，再次见到莫难的时候，他还不会化作人形，只敢上前去蹭了蹭莫难的指尖。这故事让我感觉到有些难过，于是我也眼泪汪汪地看向了吴贤蝉。老公，求你了，你就帮帮他呗，你说一只猫猫能有几个一辈子呀，对吧？ 这条尾巴没了，你又要当猫了，这你也愿意？ 饼干认真地点了点头。 愿意的，求求您。 乌贤蝉长叹了一口气啊，起身去找莫难了。他正看着闪闪磨咖啡，把每一个步骤都记下来，准备下次自己试试。他见到乌贤蝉来找自己，有些惊讶地问道： 老板，怎么了？是有什么事吗？ 乌贤蝉这个高冷的霸总不常与他说话，而此时的乌贤蝉叼着一只冰棍问道： 你这腿怎么回事？是神经还是骨头的事儿？ 是神经，已经萎缩了。 莫难平静地回答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弯腰挽起了自己的裤腿，给乌贤蝉去看自己瘦弱的小腿。 这辈子应该走不了路了吧？ 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会针灸，没准能帮你，你去试试，不收你钱。就是刚好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疼，是特别特别疼那种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忍啊？ 我能，我…… 别的话不用说，作为交换，派你老婆去外地帮我考察个地方，我要开个分店。 我可以跟他一起去，等那边完事儿了再回来治疗我的腿，您看这样可以吗？ 哼，当然不可以，你们腻歪的日子在后面呢，着什么急呀？年轻人就是沉不住气。 在说完之后，乌贤蝉就回来找我了，往我的嘴里塞了一根冰棍，一点都不好吃。